圣咏集第69篇。天主，求你从速拯救我，因大水已到我的颈脖，我陷于泥泞中，没有立足的处所，我沉入深水中，波涛已掩盖了我，我呼号得筋疲力竭，我已咽喉焦干，我常期望我的天主，我已望眼欲穿，无故憎恨我的人比我的头发更烦，无理敌对我的人比我的骨头更尖，我没有抢夺过的，我反而应该偿还。天主，我的愚昧你知道得更为周详，我的过犯不能向你掩盖隐藏。上主，万军的上主，愿那仰望你的人不要因我而蒙羞。以色列的天主，愿那寻觅你的人不要因我而受辱，因为我为了你已饱受欺凌，羞愧已经笼罩了我的面容，连我的兄弟们都以我为外宾，我母亲的儿子都拿我当客人。我对你殿宇所怀的热忱把我耗尽，而且那侮辱你者的辱骂落于我身，我含泪斋戒，克己苦身，竟成了我受辱的原因。我身上穿着麻布当作衣裳，也竟成了他们取笑的对象。闲坐门口的人对我议论纷纷，喝醉烈酒的人对我歌唱戏弄。上主，在这困厄的时日，我只有求救于你。天主，求你按你丰厚的慈爱应允我，求你以你救援的忠诚俯听我，求你救我于污泥中，不要让我沉默，救我脱离恨我的人，走出大水漩涡，求你不要让波浪淹没我，深渊吞灭我，也不要让地窖合上自己的口埋葬我。上主，求你照你和蔼的慈爱浮云我，求你按你深厚的仁慈眷顾我，求你不要向你的仆人隐藏你的慈言，因为我正处在困厄中，求你从速垂怜，求你亲近我的灵魂施予救赎，为了我的诸般仇敌求你救护，我受的侮辱欺凌和耻笑你都视穿，欺凌迫害我的众人都在你的眼前，侮辱破碎了我心，使我忧伤难过，我期望有人同情，却未寻到一个，我渴盼有人安慰，也未找到一个，他们在我的食物中掺上了苦胆，我口渴时竟递来酸醋要我下咽，愿他们的筵席变成网罗，为同席的友人变成圈套，愿他们的眼睛昏迷失明，使他们的双腰颤抖不停，求你向他们倾泻你的圣怒，让你的怒火把他们笼罩住，愿他们的居所变成荒土，愿他们的帐幕无人再住，因为他们继续打击你所打击的人，他们另加苦害你所伤残的人，愿你在他们的罪罚上增加罪罚，不要使他们在你面前称义自夸，愿他们从生命册上全被涂去，不要让他们与义人同被录取。天主，我既贫乏 又忧苦，愿你的救助赐给我卫护。我要用诗歌赞美天主的名号，并要用感恩的心给天主增药，这将使上主满心欢愉，胜于体脚俱全的牛犊。卑微的人们，你们要观看并要喜庆，寻求天主的人，你们的心必要兴奋，因为对贫苦的人，上主常与俯听，对他的俘虏，他绝不会看轻。愿上天下地都歌颂赞美他，海洋和一切水族都称扬他，因为天主要拯救西翁，建造犹大的城池，使他的仆人住在那里，并占有作为基地。他仆人的后裔将要承继此意，爱慕他名的人也要住在这里。